掟路靠翻你呢個掟咩？係冇味嗰個掟，冇味呢個掟咧就空有其掟嘅，唔係真掟啊！或者先味就後掟，先嚟講智慧，後來講掟咧啊，先掟後味咧，呢個智慧就冇掟。一個智慧冇掟，呢個味啊唔係真味啊，空有其味啊！即係有掟無味，空有其掟。有味無定，空有其味啊！所以呢個定味係空有嘅，唔係真嘅。嗱，然啲人口講善，心不善，空有其善啊，唔係真善嘅。所以有定無味，空有其定；有味無定，空有其味。呢、這個定味啊，空有嘅，唔係真實的啊。這個支票啊，空頭支票，不是真實的支票，你的銀行不可以兌換的，空有定位嘛，定位不淡，如果有定都沒位，定不能以位淡，有位又沒定，位不能以定淡，定一定位不淡的，這個定位就空有的。啊！你有定啊，冇位啊！呢、這個定肯定係固定，固定咪空有其定，唔係守定言定啊，係咪啊？如果有位又冇定咯，哦，呢、這個位咧就空有其位，空有其位咧，係咪啊？呢、這個就狂位啊，唔係嗰面啊平等大位嘛，八卦正方平等大位嘛。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定位咧空有定位，定位不等之故。定固味也不上品，一心口驅是內外一種定味的蛋，什麼叫蛋呢？心固和口都是善，心又善，口又講善，口講善多過心又善，心與口就一甜一果，沒有兩個嘛，心這樣，口這樣，口咁樣咧，呢、這個心又咁樣咧，心口咧就相應，心口一二，哦就一個，冇兩個啊，就內外就一種，內就講呢個心，外就講呢個口，口而其心，心而其口，心口就相應，心口就一二，內外就一種，可能是定理即等。啊！定中就有味，味中就有定，有幾多定就有幾多味，有幾多味就有幾多定啊！定味咪即等，係嘛？漸修行不再以爭，當未曾用功的人咧，話善定法味，善味法定咧，啊，加油！未曾用功。一個用功的人就不同咯，自悟自受啊，自己悟到呢個定位啊，上膽見定就見位咯。修行的時候咧，也是上膽嘅，受呢個位咧，呢個定又嚟噶啦，係咪啊？咁啊，自悟自行定位啊，上膽嘅，未有人得定而無畏者嘢嘅。未有人得位而無定者嘢嘅，所以自悟定位咧，同時修行咧，定位就齊修，講明嘛，福慧雙修嘛，同時就修噶嘛，即係漸修行，不再以爭，唔好話未悟未行咧，就先行嚟爭嘅大段。先定後位，先位後定，先行嚟爭啊！一爭先後，即窮埋人。一個爭先後咧，呢啲完全係埋人，未曾見性。見性啲人嘅根本咧，萬法一義，眼入不睡，啲自夢自隨；心入不二，都萬法一義。嗱，呢個先後咧。係咪啊？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，見一切眾生都成佛。何來有個善孝呢？出釋迦牟尼佛啊，夜睹明星，居然大悟，成等正確，奇哉奇哉啊！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佢老人家成佛，見得個個都成咧。 我話我先成，你哋嗰邊咧誒唔成，或者孝成嘅。我知道，若果讚善讚孝咧，呢個係埋人。呢個埋人咧，就讚善就讚孝。不天聖父，埋人咧會啲讚嘅。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咧，邊個唔會啲讚嘅？打足球都有第一，係咪？選美咧有第一，咁樣咯，乜嘢都要講第一，第二都唔願意，個個都講第一，呢個就不辨勝負啊！勝者我先，負者你是作啦，係咪啊？負啊你是作啦，勝我贏咗啦，所以呢個世界樣樣都講勝負。邊個勝呢就起到邊個負啊，賭錢都一樣啊，我勝就贏咗啦，你負啊你就輸錢，我勝就贏錢。所以呢啲埋人呢個個都係爭先爭後，不斷個勝負。修行人都唔得咧，如果不斷呢個勝負咯，我勝你負，劇爭我不，我呢你應該擔心咧。冇咗就更好，無我就更好啊！無我就聖人，有我就凡夫。但有時未曾做到無我的境界，可以減少個我。啊！現在你個人家讚聖讚父咯，那樣咯，不但唔減少，增加我法，嗰、那個我見增加咗，咩我執就增加咗，劇增我法。我呢個法咧增。增加咗，但由你個人家嚟增勝負，增勝負咧就我法咧就增加啦，一增我法，因嚟修行咧，斷嗰個我見咧又特別辛苦啲啦，你個我法特別重啊，咁嘅人家我法啊特別輕啊。所以你讚價嗰個我花，讚價嗰個我花咧，帶由你嘅讚勝負啊，邊個善邊個孝，咁樣嚟讚，一讚我花。不離四相咧，有個讚價我花咧，有我，呢、這個我花讚價，呢、這個我相咧，讚價呢個我花，呢、這個我相就現咗出嚟嘅。如果你唔現呢個我相啊，臨命終時，無常悲憤你唔到嘅，你一現嗰個我相現出嚟啦，臨命終嘅時候，呢、這個無常悲一嚟就你鎖咗你，你個我嘛，你個冇我佢邊時揾你啊？所以昔日呢個咁逼風，佢就呢個某逢呢又打坐，佢都冇咗我相，呢、這個無常悲憤都唔到。這個土地公咧就墮嘴，我教你咧，教你揾咧揾佢咧，佢乜嘢都唔愛嘅，愛呢個水晶棒，佢矛盾一個水晶棒，你哋兩個小比啊，一個變咗老師之後爆到水晶棒，一個扎條鎖鏈啊，敲硬佢，佢我上一出咧就鎖住佢，但係果然間咧，佢入定啦冇咗我咧，佢出定咪麻煩。就有咗我，邊個我啊？邊個嚟啫？咁樣，呢個老師嚟爆佢個水晶棒，佢平常咩嘢都唔愛，愛個水晶棒。所以佢向到咧，呢個老師嚟爬佢水晶棒，佢就馬上咧從定中咧就講話啦。喂，邊個人啊？摸我水晶棒啦！咁樣咧，引起嗰個水晶棒，愛著個水晶棒，呢、這個我相啊現咗出嚟，嗰個無常悲一鎖就鎖出嚟，佢話做咩啊？係咪？佢話你呢個命中咯，閻羅王叫我嚟啊，嗌你翻去，我而家咧啊揾幾日都揾你唔到啦，攞得呢個土地公話，你愛著個水晶棒，咁樣所以咧就等你一出定啊愛，咁樣你呢個我相啊現咗出嚟，即刻鎖出嚟。後來呢個咁逼迫嘛，俾大哥你寬容我七天咧，七日之後再嚟鎖我咧， 不識嘅場所你又揾定唔到嚟。誒、哎，你又咪變個老師咪教我書正確？我梗係出定咪揾到咯，係咪啊？我而家你話呢個無常鬼就除咗嚟疏離，你話鬼就走咗啦。走咗之後咧，嘿、哎，呢、這個書正確啊，害死我！幾乎俾無常鬼鎖咗嚟檢驗我，我不能出定個三界個火石。波集加油開就呢個水情況，好就咪打爛咗，打爛咗咯。哦，本來無一物，無一物可害。嗰陣時啊，再過七日，無常悲啊，連鎖佢啊，鎖唔鎖得到咧？鎖唔到，太過長的有手戒啊！啊，欲鎖禁逼鳳，除非鐵鏈鎖去控。去后日所不莫来，所我敢逼服。你个无人鬼咧，走嚟对阎罗王讲：哦，好啦，佢出咗三界算啦，唔受我阎罗王管啦。佢就冇咗个我啊，所以我哋成日都赞第一、赞第二。啊，呢、這个我成日尴尬重。嗰阵时咧，临命终的时候咧，唔好话散晒放，当见阎罗王都得见嘅。不过我啊，俾无常鬼赖嚟噶嘛。一個幫我散曬放過我無散法人，無散法人係我我咁啊！所以爭先爭後啊，爭架呢個我法不離四相，但一定有我相，有咗我相就有人相啦。咩人相？我係乜啊？我係有錢人，我係窮人，我係貴人，我係賤人，我係出家人。我是在家人，我是有婆媳，我是有婆兒，我是好人，哎，這個人相多得緊的，我是老人，我是中年人，這個人相，有了我相，這個人相就多了，這個人相就徐徐立名，我未出嫁以前看過貴士，出嫁之後就不叫貴士了，不是貴士人，是比丘人啊，阿名錯錯，出嫁咧叫做小和尚，啊後嚟年紀老啊變咗老和尚，老和尚人唔係小和尚人啊，所以呢個人相咧就多到了不得。啊，我係咩人啊？啊，我係男人，我係女人。一個我自己就人相就好得過，有咗人相就有眾生相。人與人咪相對嗎？有錢人和窮人咪相對嗎？貴人咪與賤人相對嗎？聰明人與愚痴人咪相對嗎？出家人與在家人相對嗎？哦，窮人咪與富人相對。哦，嗰陣時咧，人與人相對咧，就有是非。我是你非啊！有是非，有人我，有吹些，有讚愛，有喊喊，有清曲，有疾忌啊！無量嗰個煩惱就散起，呢、這個咪眾生相。有人啊，人與人之間咧就有讚有愛噶嘛。冇人啊，哪裡有讚愛？讚愛你人與人就有讚，人與人就有愛，人與人就有穿曲，人與人就有嬌慢啊，人與人就有是非嘛，人與人可以打半事嘛，一個人就點樣打？必定有另一個人啊，可以打半事噶嘛。所以咧，這個咧，貪嗔痴穿曲疾忌人我是非，取捨讚愛，一律呢、這個就眾生相。有得眾生相哦，就有呢個壽者相啊。咩壽者相啊？呢、這個眾生相嗰個壽命好長嘅。呢、這個人咧，喊心，哇！嗰、那個喊煩惱啊，唔斷嘅。唔知道幾長嘅。或者呢個人嘅親心，親心嗰個親煩惱啊，唔知幾長嘅，係咪啊？或者呢個人嗰面咧，係咪疑痴？疑痴，疑痴咧，佢嗰個疑痴心啊，嗰條命根好長嘅，係咪啊？幾十年咧都唔可以減少佢嗰個疑痴嘅，佢嗰個疾忌嘅、淺曲嘅、是非嘅，哦，呢啲煩惱啊，嗰個壽命啊，唔斷，即係唔斷，呢個就壽者相啊！你嗰講咩壽者？不是講《法華經》而來受量品嗰個壽喎， 呢個就講法身嘅壽命啊。而家講我哋個煩惱啊，煩惱上續無間斷，好長嘅。有啲人啊，係咪啊？不明就佢嗰個煩惱啊，啊好難斷嘅，叫做壽者常，不不離死常。善知識定位都猶如何等呢？善知識啊，這個定位猶如何等？猶如蛋糕，錄咗佢就舉住。這個定位啊，譬如蛋糕，有蛋就即角，有蛋呢就有角，有得蛋就有角呢，有蛋就即角呢，有蛋有角呢，就望咗黑暗，望咗呢個無明煩惱黑暗啊。所以你想望呢個無明煩惱，必定有蛋就有角，有蛋有角就望咗黑暗，無蛋就即暗，無蛋無角就有黑暗。咩？如果望呢個蛋望呢個角咧，就黑暗就零啦。蛋係咩？呢個地方啊，講咯。蛋是降字態，蛋係降明個態，光是蛋之用，降明係蛋嗰個作用。明水有意，太分紅嘅明咪兩個咯，蛋同降係兩個明，態就一個咧。啊，離蛋就無降，離降就無態嘛。所以咧，蛋降咧就一態，態分紅嘅。此定未發，必用亦復如是，係咪？定呢就未嗰個態，未就定嗰個用，有定呢就有味，冇呢個黑暗，冇呢個無明嘅。如果無定呢到無味呢，呢個無明煩惱嚟。所以有定就有味，冇呢個無明，有淡有降就冇暗，有定有味呢就冇無明，冇無明咪見佛性。所以一定呢有定有味，冇咗呢個無明，嗰個佛性咪見到啦。所以此定未發亦復如是。斯是眾聞善知識，一行三害者，以一切處行自助我，常一直心是也。唔早咧，先嚟講定未，後嚟教我哋修行。修行呢度一行三害。不論你用什麼功，你都受這個一行。所以一門深入妙莊嚴露，用一門來受的。你念佛就好，你一直念佛，這個一門超出妙莊嚴露。你持咒也好，你一直這樣持落，你參禪也好，一直這樣參落。隨便的八萬四千法門，你用一個法門呢，你一直這樣用下去。所以呢，這個就是一禪，一行沒兩個行，切莫腳踏兩船，腳踏到一隻船，到你到彼岸呢，你不要左腳踏那隻船，右腳踏這隻船，那隻船呢，他想劏你，那隻船是澳門，明明你怎麼一腳踏兩船呢？所以六祖說善知識修行要一行三昧，一道就清淨，三昧就屬於定，一行呢就能夠得定。什麼叫一行三昧者？以一切趣不行自助我，常行一直心是也。這個一行就一直心，一直心在哪個地方表露出來呢？在我們這個四理儀那時表露出來。以一切處，一切處，城市、山上、茅棚、出入房間，這個就一切處。修行哪個地方都可以修的，山上也可以，城市也可以的，叫做一切處，行之助我，行你這個理，行亦不離我這個心。你行得怎樣呢？你的心就表露出來。智 字即係立也，立也是唔可以離開呢個心。你立得正亦不正，呢個心啊標唔正。啊，坐亦復如是，坐得斷正，坐得不也是嗰個心都是標露出嚟。魔亦復如是，所以在我哋佛法呢後咧，就講四尾耳。從呢個四尾耳就望到你嗰個心，你嗰個心從四尾耳嗰時標露出嚟。所以有道啲人咧行如風，佢話行嗰時風咁樣行，立如松，佢立就嗰時唔會喐嘅，唔會誒搖搖擺擺嘅。好似只松字，嗰個風吹佢都唔動。立而重，坐而中，佢坐到嗰時斷斷正正，好似紅中一樣。卧而公，佢睡眠的時候咧，吉長睡，又協而卧，好似佢共轉一樣，唔係直嘅，啊，曲曲地，好似翻共轉一樣。所以一切處行住坐卧呢個四尾儀，常行一直心，佢個心就直，直而言。好似呢個言啊，公言啊，共戰嗰個言咧就堅直嘅。現在啦，冇呢個共戰，古時呢個共戰嗰個言啊好直。呢個心啊，好似言咁直，好似嗰只箭咁直嘅。直到唔會屈曲嘛。直嘅，直到對曲嚟講，心直呢個就正念，正念直。直的这个心就是正念，正念呢就无不曲，无妄的。如果一曲的不直就曲，个心一曲的咁样就唔系直心啦。一曲嗰个唔系正念，一曲的系咩？嗰阵时就唔系直心，变咗妄心。这个心系直嘅，唔曲嘅。咩曲啦？冇咗你個曲，呢個直心就現出嚟；有咗你個曲，嗰個直心就隱咗啦。咩叫做曲啊？講個曲啊，心一曲就有喊喊，又喊又喊，呢個就曲。佢嗰個心一喊就必定喊，一喊就必定喊。喊喊，呢個就曲咯。不喊喊，呢個就直嘅。個心一曲就有襯味啊，襯咁咪味，呢個就曲嘅。直心咧冇襯冇味嘅，襯味有煩惱啊嘛。襯味啊，嗰個心一曲就有襯味，呢個就煩惱喎。應該直心，直心就菩提嘛。所以心一曲就有呢個襯味，心曲嘅就有疑痴。有疑有痴，疑痴咪曲啦。直心哪里有疑啊？冇疑亦冇痴。一有疑痴，佢就曲啦。咁啊，呢个疑痴咧就曲，无疑痴咧呢个就直心啊。叫慢有叫就有慢，一叫慢嗰个心就曲咗啦。疑惑有疑有惑嘅呢个心就曲啦。无叫慢，无疑惑呢个心就直噶嘛。所以咧，咁樣咯，行轉個狀咯，用呢個直心，直心無攀攀，無親味，無疑痴，無驕慢，無疑吧。呢個心就直啦，直嘅就冇啦。呢個就成日行一直心自然。你話我哋行啲時候，冇咗呢個攀攀身就行路，行得幾直嘅？如果冇呢個親味心，冇呢個疑痴心，我咪個行住坐卧都係純一呢個直心。直心咧，直心咧，你由直心咧就可以見性噶嘛。曲心咧，曲心見煩惱，見性就見唔到。直心咧可以見性，直心可以明心。所以我哋點解用功都唔得明心咧？但係個心未直。有喊喊，有趁味，有疑痴，有叫慢，有錢，有疑惑啊！呢個就五個煩惱啊！再講咧，佢有十個個屎嘅。 再講咧，佢有62件，再講咧有84件咧，嗰個塵羅煩惱，皆由千曲心一而而拜之就千曲心，直心咧就冇一曬煩惱都冇，成行一直心似也。而證明經文直三至道場，直三至正土喎、啊，微摩經啊，證明經啊。心智有日不著，無日不著，生亦不著，滅亦不著，生有生滅就曲咗嘛，生無生滅嘅，非有非無嘅，不探不親嘅，不二不次嘅，呢個直心，直心咧，佢能夠悟道啦，直心悟道咪道場咯。即係直心就係道場，直心可以見性，所以直心就係道場。直心係見性嗰個道場，直心是正土喎、哦。直心咧，佢就唔會作孽，唔會作孽。千曲心就造孽啦。直心咧唔會作呢個生死業，啲無生死咯，呢個國土咪清淨。所以直心是正土。莫心行淺曲啊！上嚟講直心，後嚟講啊，莫你個心行啊，呢個淺曲噶，又喊又嘆，又親又畏，又疑又痴，又叫又慢，又疑又白。哦，你個心都淺曲嘅，煩惱你啊！莫心行淺曲，心唔行淺曲嘅，呢個就直。千曲就歪噶嘛，一歪就百邪生，咩煩惱啊？大家由呢個心不正歪咗咯，一百個煩惱神，一歪百邪生，直又如何？一直就百邪滅噶嘛，你個心一直噶，一百個煩惱都滅咗咯。即係只有你個心係直嘅，啊妄想不隨而自隨，只有你個心一歪啊！你一歪咗，乜嘢妄想都嚟啦！你個心一歪哦，咩壞事都做曬。你一個心一歪咧，個命就咩煩惱都嚟啦。所以莫心行淺曲，咩叫淺曲啊？啊，大嶼山就得邊啲閪，閪不如蛇，不如蛇行路嗰啲曲曲彎彎，呢個係淺曲嘅。好似共戰咧，一直佢咧，呢個就名為直心。再莫心行淺曲，巧但失直，巧失一行三昧，不行直心啊！有啲人咧，佢都聽阿佛法，又懂阿佛法，巧呢後又識會講佛法咧，講法都講得幾句啊！咁樣嚟講下啦，巧但失直啊！我而家學呢個直心是道場，直心是淨土啊！行至狀我，我嗰個心直，跑但切直，跑切一行三愛啊！六祖話啦，行至狀我咧都常行一直心，呢、這個就一行三愛，不錯。你聲啊，跑行一直心可以，你念佛咧，行至狀我念佛，念佛冇妄想呢個直心。一個念佛有妄想咧，個心就曲咗咯。你能夠念佛咧，念到一個妄想都冇咯。啊，嗰陣時念到嗰個心直咗啦，嗰個心直咗，又點解發展唔生淨土？直心就是淨土嘛。所以咧，你個心直嘅，行住坐卧都有理儀嘛。所以巧啊，莫思一行三昧。不行直心啊！跑我先會講啊！我心呢個一行三愛，呢個直心都唔行，佢個心唔得直啊！個心呢後有千曲啊，有喊愛，有疾忌，有是非，有人我，通通係曲嘅。人我咪曲咯，是非咪曲咯，疾忌咪曲咯，啊，報下咪曲咯，勝負咪曲，通通係曲嘅。你不行直心，但行直心，以一切法都物有質嘅。你但行呢個直心咧，佢一切法，你唔好，你就唔會執著啦。直心咧，以一切法物有質嘅，咩質嘅？不執有著無，直心就非有無嘅。如果講有嘅，有個無嚟嘅， 咪曲過咯，係咪啊？當上有下，上下咪曲咯。當人哋有我，啊人我咪曲。所以你以一切法咯，莫有執著，唔好執有就執無，啊執是就執非，執人就執我，執性就執凡，係咪啊？執埋就執切不可有嗰個執者，係咪啊？啊，執富就贊貧，啊，唔係咯，執富咪著貧咯。點解佢執富啊？因為佢執咗呢個貧嘛，執咗呢個窮就執呢個富嘛。啊，執呢個富就執咗呢個窮，執呢個窮就執咗呢個富嘛。所以窮富係一個執者嚟噶嘛。佢唔執富啊，佢唔會執窮嘅。佢唔執窮啊，唔會執富。佢唔執呢個事，佢唔會執嗰個肥嘛。點解佢肥得咁緊啊？佢就執事嘛，係咪啊？佢執呢個事，佢哋執咗呢個肥嘛。點解佢蝦人咧？佢執富就執窮嘛。佢執咗自己個富啦，佢就執咗人家窮啊，你窮啊，佢就執咗啦，執咗人嘅窮，就執自己個富嘛。執重就執易。啊！佢執自己聰明啊，佢就執咗人家啲義氣啊！佢唔執咗人個義啊，佢唔會執自己嘅聰明噶嘛。所以咧，呢個執著咧，我只要識解得啊。我哋個咪時常講啊，執著啦，咩執著？哦，執著就咁樣執咧，係咪啊？執聰明就執義啊！我聰明啊，執咗你義，因為你義啊，所以我執自己聰明。冇你呢個兒咧，佢唔會執著自己聰明啊！執富就執窮啊，因為執咗你窮，我就執著自己富。冇你呢個窮咧，佢唔會執自己富啊！拋到幾個世界，佢唔執過自己富，個個都咁有錢，嗰陣時佢就唔執自己富啦。就呢個世界咧，啊有人不義佢，啊見到人家窮，佢嗰個富啊叫起嚟嘅，執富就執窮啊！所以咧，呢個執著咧，好似咧，我哋有識會啊！啊，執襯就執疏嘛，我係襯嘅，你係疏啲嘅，哦，我咪襯疏，就加入執著嘛。啊，執攞就執笑嘛，啊，我係攞啲嘅，你係年紀輕啲啊，係嘛？我係攞前輩啊，你係錯學。佢呢個執攞就執笑，懂唔懂啊？即心以一切法都唔執著。不執相，不執呢個生死，亦不著呢個涅槃。生死又唔執，涅槃亦唔著。嗰陣時，生死涅槃等空化咯，佢嗰個心直出咗三界。界又嗰個心唔直嘅，收嚟收去哦。欲界又不能出，色界無色界又不能出，界又有執著之苦嘛。執著界又呢個心唔直嘛。心不直就有千曲，有千曲就有執著，所以咧，但行直心，以一切法勿有執著。你唔好執呢個性，你執咗呢個凡，執凡著性啊！啊，勿有執著，迷人著法相啊！講緊啲受迷人啊，未滿以前破迷人。賣人愛摸愛著都自發就形相啦！我哋佛經之後啊，嗰啲法相到底點不得？尤其是微色眾，間卡多，係咪啊？四眾咧真義啊，法身啊，佛性啊，涅槃啊，可嘢啊，咁樣啊，哦，種種咧，種種啊，法嗰個相啊，你唔好著。可嘢是一法，佛色種種明。隨之中三類為之立意志，當間法身也是波嘢，真義也是波嘢，佛性也是波嘢，實相也是波嘢，法界的也是波嘢，圓覺的也是波嘢。你都唔好著嗰個法相，迷人著法相，執一行三昧啦，一行三昧咪法相咧，啊佢執呢個一行三昧，嗰陣時。執著呢個法相啊，執著呢個一行三昧啊，即然坐不動。乜咩叫做一行三昧啊？啊，我都知道啊。點樣啊？佢話坐不動啊，坐到嗰時好似石頭一樣，唔 唔好動啊！呢個你一行咯，坐不動咯，望不起心，心唔起望，望相唔起心，心不起望相。呢個心啊，都唔打望相喎。啊，即使一行三愛啦，啊咁樣就一行三愛啦。將來得唔得呢個一行三愛咧？作此戒者，作而持戒，佢呢個戒就唔戒。呢個戒唔正當哦，將來咧學不結學咧，就即窮無情啊！坐在嗰啲唔喐啊，個神態將來就變咗好似石頭一樣無情，心不起，望不起心。佢嗰個心唔起望相，變咗無相，無相咪無情咯。有情就來下種啊，人地果還生啊！佢都望咗呢個相。冇咗呢個聲啊，心不起望，冇咗呢個聲，心無聲喎，咪變咗無情，無情都無佛種啊，無聲啲無生嘛，我係咪即窮無情？若果呢個身態就變咗無情，嗰個心又變咗無情，有情嗰個身態變嚟無情嗰個身態，有情嗰個心就變咗無情嗰個心咧，嗰陣時就著咗呢個無情。著咗無情，卻是將道人言。邊個係將道嘅人言啦？一幫你坐在嗰時唔喐，你都唔及嗰個石頭，係咪？望不起心，你唔及呢個空神都冇心嘅，所以咧，卻是將道人言。幫一個卻窮無情嗰個恩言俾你哋聽啊！處處都有望富化石嘅，曬完都有望富化石。本嚟一個人咧，點解會化咗個石頭咧？呢個富人啊，孭住個小孩子啊，拋在呢個山頂嗰時啊，向東方嚟望啊，望下啲丈夫。望，冇叫望，呢個神態唔喐咯，呢個神態唔喐。身體唔喐喎，企在嗰時未望喎，身體唔喐，心就聲嗰啲丈夫，想你幾聲啊？冇得聲，呢個聲就停咗咯，呢個心啊唔聲咧，係咪啊？佢聲得幾聲，佢就冇得聲啦嘛，聲到滋，聲到震，佢又冇第二個聲，係聲嗰啲丈夫，除咗丈夫嗰度冇別個聲，丈夫聲唔多咯，嗰個聲就別咗，熄咗。識咗佢就嗰個心咧就冇咗聲喎，呢個身體又唔動，呢個心又冇咗聲，就跌落嚟就跌咗個石頭。果然夾唔錯，好似咩呢個小孩子呢個富人一樣，望富到化石咪，身體就化為聲，但係呢個心啊，佢聲啊聲就絕咗咯，佢冇大個網聲咪。如果有大個網聲，咁咪佢就唔會變嚟呢個石頭咧。如果有大個網聲，聲正鼓聲唔多啊，不如聲阿彌陀佛。咁樣就生曬火添。不如聲呢個戒啊。咁樣周圍受五戒都好啊。不如聲個咒啊，念個靈咒都好嘛。佢乜嘢都唔聲，係聲嗰啲正鼓，聲就震咗咯。呢個聲接咗，呢個人身體又唔到，變成石頭。咩咪即窮無情，變咗石頭喎，咁咪如何咧？投胎啊，人就死咗咯，化嚟石頭，呢個望富化石唔係假嘅。呢個地方講咧，坐不動，望不起心咯，咁樣作此解者就即窮無情，有情就變咗無情，變咗無情，無情無佛種，卻是將道人。但現在呢，冇呢個境界，那個人坐在嗰度不動咧，心不起望，在呢個深山野嶺呢後，就有嗰種人，在香港嘅更模糊嘅，係咪坐不動，望不起心喎。斯是中文，善知識，道須流通，何以劇滯？心不自發，道即流通。心一自發，名為自放。呢段文就講定慧啊，教我哋見性。從定慧之就講出定一行咧。 一行一直三冇千曲，嗰個心直嘅就道場，心直就淨土，心直就見性嘅。有啲人誤解話坐落嗰時唔動，望不起心咧，就變咗無情，無情嗰個無相，係一個遮擋道人。啊，現在又講啦，斯是做文善知識，我一行三開就得道咩？道係咩嘢？道是通流啊！錄咗就講通流，即是流通文解。道咧有通流，道需要通流啊！咩嘅道就需要通流咧？明道嘅人咧，必定分神之为故，分之就上天。啊，道啲人有分就有子的，分亦可以为子，子亦可以为分，分之咪流通。啊，有分有子就有前尘，前尘就流通啊。所以要翻《莲花经》啊，为实就思前，开前就显神啊。系嘛？开三成之乾，牵一成之实。一个冇乾而何牵一个实？无实何来是呢个乾呢？即系开乾，为实之乾，开乾显实。呢个道水流通，道中白罗汉啊，受几多佛？都呢个乾实流通啊，系咪？乾实流通呢，人境又流通啦、啊，有人就必定有境。有境就必定有人噶嘛，人境食流通啊！呢個道係活嘅，道嘅好似個海水一樣，從大西洋咧通到太平洋通到印度洋嘅，呢個道水流通啊，唔係死嘅，唔係分河飲水嘅，所以道呢條講流通，所以臨齋説法。我有時啊，跌人就不跌景嘅，有時跌景就不跌人。我問一下黑騎尼羅就問啦，咩叫做跌人就不跌景嘅？啊，林仔佢就講啊，我日發生菩提感，應而順法嘅百義是應而。啲嬰兒嘅小孩子，誰嗰度發咧？啊，黑色個個百二絲，呢個咪跌咗你個人啦！啊，跌人啦，幾唔跌啊？我一日發生菩提金，我哋以前都話咗呢個菩提金，菩提金啊，太陽一曬啊，哦，嗰度化落海嚟嘅，我哋都化嘅。菩提金咧，而家我哋未有啦，初初係有嘅。我一日就發生菩提金啊，呢個幾唔跌啦？啊！嬰兒誰發百二次？呢個人就跌咗嘛！啊，有時咧跌人跌景就不跌人，咩叫跌景不跌跌呢個人咧？林大攞人講啊，王令以行天下邊啊，將君殺外截煙塵。王令一行咧，天下都偏。啊！呢、這個咪唔跌景咯，係嘛？唔跌人啦。將軍睡外截煙塵，將軍咧佢守在呢個汴京，亡命啊命令咧，佢都係守呢個汴京嘅。所以亡命以下天下偏，呢、這個咧就跌人啦。啊，而不跌景，將軍在室外截煙塵。咩叫做人境去跌咧？定節任身獨居一方，人境就去跌。咩人境咧？去不跌咧？黃燈寶